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大家好，欢迎收听澳纽广东道的南风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南风窗里面有三位的主持，我是爆石，有思华和陈水。 大家好。 喂，大家好啦。最近香港有很多事发生了，但是呢唐水发现有些新闻想 update 我们。唐水讲一下。 第一單就是今日睇到報紙啦，麥樂雞麥當勞咧就將佢賣翻啦。咁 係咪福喜雞啊？ 雞嘅來源咧就唔係再喺中國大陸嚟啦，就由泰國嗰邊運過嚟嘅。咦乜唔係話香港人食嗰啲嘢啊、飲嗰啲水啊，全部都要由大陸供應嘅咩？冇咗大陸就斷水斷糧嘅噃。點解今次快得咁緊要？麥當勞咁快揾到第二個供應商，由另外一個國家？可以供应到鸡肉而咁快又可以卖翻嘅咧吓？ 又唔系靠大陆喎、啊？ 又唔系喎？ 个问题就系、其实而家全球化咧，呢啲嘢好简单嘅啫，即系以前咧真系要靠大陆噶。两位朋友都比我年轻好多好多吓，咁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就真系好靠大陆啦，因为食嗰啲嘢又或者可以話大陸都好靠我哋，因為我哋食嗰啲，如果係食罐頭啊，或者啲雜糧啊、糧油啊，都係喺主要都係由中國嚟。嗰時個社會唔係咁富庶，仲有好重要咧，運輸亦都唔係咁發達，老老實實由陸路喺大陸一運落嚟就好，即係好方便。咁所以香港，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間叫五豐行咧，就壟斷咗所有嗰啲嘅羊啊，唔係羊好少啊，牛啊同埋豬隻嘅。即係由我細個嗰時一路都聽過呢一間咁樣嘅肉食嘅供應商。咁其實揾笨啊！有乜可能而家喺香港一個咁國際性嘅城市，仲要係咁運輸咁發達，係只係靠一個國家？我絕對唔相信。咁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啲自己欺人嘅説話嚟嘅啫。 通常新聞問嗰啲人都係問大陸人：，喂，你覺得即係香港要點樣啊？即係因為要 thank you 大陸啊嘛，因為即係佢哋。啲大陸人通常都會講話，唉，我哋而家冇水俾你嚇，冇嘢食俾你，你哋餓死咗好耐啦，咁樣咯，通常就咪咁講。 係，咁所以呢啲説話咧，好乞人憎，同埋最大問題除咗乞人憎咧，唔係事實，仲要係夾硬逼你要承認呢一件係事實咧，即係條氣好唔順喎。 唔係，係佢哋覺得係咁啊，定還是喺上邊嘅資訊話俾佢聽，哦，我哋中國大陸真係供應香港好多嘢咁樣，係咪咁咧？ 我好 honestly 地覺得佢哋真係認為係咁嘅喎。 是 即是你要相信世界上第一他資訊真的閉塞啊，即是少一點啊。第二即使你告訴他他會不相信、啊 okay. 你告訴他，因為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他覺得你是不服輸啊，還有你是不相信他是一個偉大的宗主國啊，你們是一班不聽話的人，所以你說的說話他也不會聽。而且他作為一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呢，即是你們這些賤民說的話就絕對不值得聽。所以呢一來資訊就可能不足夠，不過在即係而家呢個網絡世界唔應該係，但係你睇下佢點樣查資訊啫。第二，我唔覺得佢哋會信咯。佢其實世界上好多真實嘅嘢，佢哋都唔信嘅。 咁聽我好認同思華咁講啦。其實你聽翻近排新聞成日賣李飛，即係對一個佔中嘅一啲評語嘅時候，你就會睇得出真係即係佢站喺宗主國嗰個角度去睇，哇！即係香港依班真係賤民嚟喎，即係你哋做依啲嘢，基本上即係佢會完全唔會贊同依樣嘢啦。咁講開李飛就梗係講下佔中啦。阿唐水有啲嘢想講喎，反佔中係咪？ 反佔中大遊行，我哋前嗰幾集都講過評論過嚇佔中啦。咁而家就搞咗反佔中大遊行，咁就假到無倫啦。而家都我相信冇人睇唔出係假嘅。 笑餐死啦！ 但係問題就係話笑完又如何呢？即係等於係啊，6:30新聞嘅國歌播咗咁多年啦，我諗起碼都 起码5年，我谂5年都有。 我近 如果 排买 TV Pad， 跟住我睇新闻嗰时，即系先发觉，喂，点解会播国歌？即系但系好辛苦，我觉得每次食饭之前听住咁样咧，我系会打冷震噶。 咁 你唔 大 好 家系 俾 咪？ 佢啲细路听咁多，教坏晒。 佢咪仲要 因为 播 首歌 国 咧系 歌？ 好好听嘅，其实 系 啲 啊， melody 又好吓。 但系你要睇佢影嗰啲咩噶嘛，即系嗰个 系啊， 歌 好核 播 突 紧嗰阵 咁， 时咧， 即系 哇， 黑人憎到好核。 又冇依样又冇嗰样又，跟住话个香港个天咁鬼蓝都未见过。 系，即系最丑陋就系猛喺度呃啲假嘢咧，要你承认，要你日日睇。喂，最大问题咧，睇下你会麻木噶，你明唔明啊？即系第一次你毛管冻，第二次又毛管冻，我唔相信你第10次、100次会系咁。佢其实慢慢就系要我哋全人类都相信，就算你明知系假都好，但系你都习惯咯。 喂， 同埋你唔再相信，你见惯咗啲假嘅嘢咯，你唔再相信，即系假嘅冇所谓嘅，你会再觉得系，亦都唔再相信身边嘅嘢咯，慢慢就系、系啊，净系有利益咯吓，但真系中港融合嘅一个重要桥梁呢个。 譬如话香港，你英国殖民地咁耐，有冇即系播新闻之前播英国国歌？我又冇听过。 嗱，播新闻之前冇，但我好细个，好细个嗰阵时候咧，我都系10岁、8岁嗰阵时候咧，我屋企有个叫《丽的呼声》嘅电视啊，你哋冇啊，因为嗰时你哋我都未出世啊。嗰阵时大概系夜晚11点，唔系好多人有电视噶，嗰阵时香港吓，好少人有电视，系有咗无线1969年之后先，香港先开始有另一个电视新纪元啦。咁嗰阵时嘅《丽的呼声》喺3台嗰阵时候咧，系有英国国歌嘅。咁就係英女王加冕嗰個場面咧，就會影翻出嚟嘅。咁又嗰時應該係大概係夜晚11点零鐘咧，即係佢唔係24小時廣播嘅。個電視啊，咁到咗11点零、12点，我哋好細個，好少話睇到咁夜。但我係記得佢每一晚收台嘅時候咧，個電視就會係即係播英國國歌。咁所以咧，嗱老老實實，當時個電視亦都唔係好流行。咁所以咧，英國國歌亦都唔係好多人識，因為你第一你就要睇到好夜，第二就係唔係好多人有電視嘅啫。咁所以咧，播英國國歌係有過呢個咁嘅階段，不過咧真係我相信唔係好流行。咁同埋當時啲人咧，你話好反英又唔係，但係絕對唔係中意英國佬嘅。咁變咗就係、是、即係有個咁嘅時代嘅，但係就肯定唔係食飯嗰時播。 亦 即 都 係你 冇一 係 个 咯， 外国嘅意味喺入边噶嘛。 係咯，即係話你收台你播本港人聽咩？即係播金魚嗰陣時你播有乜所謂？但 不過我又 係 要話俾兩位聽喎，因為我自己喺香港讀公立中學嘅咧，Garvan School 啊，係有 speech day 啊，即係頒獎禮嗰日咧，係有國歌同埋咧有國旗嘅喎，有英國國旗，有國歌，同埋咧，如果我勉勉強強好似記得咧，好初期嘅時候有啲 Garvan School 係有英女王個像嘅，但後來咧就冇咗咯。不過翻嚟澳洲之後咧，就發覺有啲澳洲學校咧係有英女王個相嘅喎，你哋有冇見過啊？嗰啲小學係有嘅。 冇见过。 咁所以咧，即係明顯地，我哋所以細個都即係有少少 connection 啦，覺得同英國係有嘅。咁變咗你話冇 有。 即係英國國歌係完全冇存在過，唔係，但係就唔係好流行。你唔可以話流行，即係唔會話喺無時無刻喺你嘅身邊突然間響起嚟啦，好少嘅。即係譬 系 如我哋 啊， 讀 Garvan School 都係一年一度。 我谂个分别就系话，其实个分别就系我哋而家讲反占中，其实大家都睇到系假噶嘛，即系一个英国嗰种 唔可 低。 以话系假晒嘅，即系大部分或者见到系有一半系用钱买翻嚟咯。 哇，真系假都好交关啊嘛！我唔知系咪叫假晒，喂，嗰啲大陆佬嚟噶，佢点可以代表香港人去反占中？ 佢除咁，你印度人都可以做潮州乡会嗰啲人。 咁 所以我唔知系咪电视或者即系报纸 cap 晒嘅，都系嗰啲真系好似俾钱买嘅，因为所以一般话好平民百姓系主动地自愿地去参与嘅。我真係好少睇到，即係唔好話同7.1比較咁巴閉啊！即係真真正正好自自然然，係一般平民百姓去咧，我唔知係咪啲報章又係有少少嘅偏重咯，我真係見唔到，我冇睇到有咁嘅情形。即係正常嘅一般平民百姓，唔係官商嗰啲企上台嗰啲，嗱企上台嗰啲自然有原因啦，又唔係俾人收買嘅，又冇着制服嘅，一般平民百姓拖兒帶女嘅，我唔覺得有喎。 系啦，好假噶啦，即系我谂，讲翻英国嗰度就系，其实佢都系洗脑啦，但系佢用一啲低调， 含蓄嘅方式去顯示，即係 present 出嚟，佢係佢宗主國嘅威嚴啦。咁樣用一啲可以話係高招啲嘅洗腦方式，但係而家完全係粗鄙假。咁假呢樣嘢唔係呢樣外國係假嘅，反佔中嗰啲人，佢全部都係假嘅，成個遊都係假嘅。咁呢樣嘢係一個問題咯。我諗我哋嘅觀點就係、是， 你有冇朋友？大家有冇朋友識得係有去呢個反佔中遊行啊？ 我嗱我自己完全冇唔識得有人會做啲咁嘅事啊！但係其實我識好多左派嘅朋友，不過即係都好少同佢哋喺呢一方面講嘢，因為已經真係好即係完全都傾唔落偈。但係咧相反，我自己喺澳洲咧就有幾個同學咧，就是、我學書法嘅，有幾個書法嘅同學咧，我哋因為書法班唔係好 close 嘅啫嚇，即係平時好少見嘅。咁嗰日見到之後咧，有兩個師奶明顯地嘅師奶咧，哇喺度！中意反佔中，中意到還仲鬧到啲民運人士死，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我估唔到。咁跟住我真係忍唔住啦，通常我都忍唔住，我就講俾佢啫，我自己做咗啲乜嘢啦，哇！俾佢鬧到我飛起。其實兩位師奶本來平時都好斯文，我又唔係同佢好熟嘅。咁佢話佢仲喺度話阿思華，我想話俾你聽嚇，嗱，我哋而家喺澳洲好好地，唔該你，我香港咧有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嘅，你唔好翻去搞亂得唔得啊？我真係聽完之後幾～激氣，咁我話我一樣有爸爸媽媽細佬喺香港，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唔覺得我係搞亂，而且我係希望將香港係搞去或者盡我自己一分力。佢話你最好就唔好翻去搞咁多嘢，仲有佢即刻話最好有快啲有23條拉晒一啲搞事嘅人，即係好少嗱，老老實實平時咧都係講晒啲書法啊文化嗰啲嘢，從來都冇咁激烈嘅爭論啊。變咗我就覺得。我第一次喺我自己身邊見到我叫做哎呀朋友啦，真係一啲都唔熟，我連佢哋嘅中文名都唔知嘅。但係我就發覺原來有啲人真係咁反感佔中嘅，而甚至係咁，佢仲話佢話就嚟就有網上反佔中嘅簽名，我第一時間會簽，即係話佢哋係好覺得佔中係一件好厲、好壞同埋好影響同埋好騷擾香港嘅事。我覺得呢兩個師奶咁嘅狀態，有可能如果佢哋喺香港，可能真係會去參與。咁變咗我就覺得啊，我真係第一次見我身邊嘅人係咁激烈地即係反感呢個佔中，仲要係話最好又快啲有23條。我真係人生裏面第一次 識嘅人係咁樣講嘢，我當日都其實都幾震驚嘅嚇。 有時都唔知道究竟即係喺佢哋眼中乜嘢人係真係，即係咩人先至係搞亂香港咯？即係想香港有真正嘅民主嘅人，反而係搞亂香港嘅一班人，而即係上街反佔中嘅嗰班就係、是、就係、是、正義嘅，即係哇！依是非黑白真係顛倒得好犀利。 冇，唔單止係咁，佢嗰日仲話佢話。你哋去，因為我話俾你聽，我當日有遊行啊，乜乜乜咁，所以佢咪話我咯。咁跟住佢就話，遊行有錢噶嘛，我哋啊有個細伯啊喺維多利亞公園嘅朝頭早行起神運，都有人問佢要唔要錢，然後咧俾錢去遊行。我話阿姐姐，你唔係話以為我會去收錢遊行係嘛？佢話咁我又唔係話你，我真係覺得好似阿爆石你咁講，原來呢個世界。我即刻反省啦！我翻屋企，我即系话，原来世界上真系有咁多是非颠倒嘅事，而好老实讲，呢啲都系一啲好平庸嘅人，佢唔系大奸大恶，平时仲系唔出声嘅，仲系好有文化，我哋都系研究文化、研究书法、研究中国字啊咁，我真系觉得好难以理解咯。原来你自己以为好嘅嘢，人哋系觉得心痛互绝，仲要系将你。以為一番好嘅嘢，仲要咁樣去話你話，你唔好搞亂香港。我哋有屋企人喺度，好似驚我入到去會殺佢，即係害屋企人咁。我真係覺得其實當下都幾傷感嘅。但係諗下，原來呢個世界已經係是非不變。 其實即係我最擔心嘅，究竟依類咁嘅人，究竟喺香港係佔幾多人咧？ 我都唔知啊。嗱，譬如我自己舉例啊，我自己屋企人嚟講，爸爸媽媽就已經唔贊成我咁樣做。我有兩個細佬，兩個細佬就不反對，不過絕不贊成。我都覺得究竟 我哋身邊或者我哋喺香港嘅朋友，真係想香港好嘅，或者好似我哋行呢條路嘅，希望能夠係爭取民主自由嘅，真係有幾多咧？我真係唔知道，好失望嘅、其實。 阿思華帶到咗一個 point， 我都想問一下，即係大家覺得其實不反對，但係絕不贊成呢樣嘢，究竟係唔成唔成立嘅咧？即係係咪可以叫做唔出聲？係咪一個姿態？其實我都知道有好多人係。唔想理啊，唔想知道。我自己好多身邊有好多教會嘅朋友，咁佢喺香，即係佢哋都會去反映翻俾我聽，就係話我哋唔好出聲，我哋因為咧我哋唔知道事實嘅全部。咁咧，因為咧如果我哋出咗聲，我哋歸咗邊嘅話咧，而其實係可能我哋係俾人擺上台，無論係即係佔中又好，反佔中又好，所以咧最好即係所以點解俾啲基督徒成日俾人插就咁解，即係唔出聲。 思華點睇啊？ 唔出声系咪一个问题咧？ 我对我嚟讲，梗系一个问题啦。我成日话唔出声就系帮凶嚟嘅，我从来都系咁讲嘅。我自己好记得咧，喺最近咩香港前嗰几个礼拜啫，香港变化得好快，有件咩好多事件啊，有个女人不断喺个地铁度闹另一个指责佢唔应该俾个细路仔喺车上食嘢嘅一个女士咧。我唔怪呢一個口多事啊！我唔怪大陸嘅人，因為我知道佢哋嘅來源係咩，我知道佢嘅教養係咩，我知道佢哋要乜嘢嘅古怪、令人厭惡嘅不文明嘅心態。我怪嘅係周圍唔出聲嘅人，我不嬲都係怪一啲唔出聲嘅人，因為唔出聲係會助長到啲惡勢力。我講咗好多次。我成日話呢位師奶下次應該都唔會再話人哋叫人哋唔好喺車廂邊食嘢，因為佢上次嘅經驗實在太痛苦。周圍嘅人你唔幫下口，俾有一個女人明顯地恰第二個女士十幾廿分鐘，而呢個大聲夾惡嘅明明係衰嘅，做錯事嘅，周圍嘅人唔出聲，喂，好老土，同埋呢一啲我哋叫做平庸之惡，實在係非常討厭，我唔會做呢個人。當然我亦都要好坦白講，安全嘅環境之下，我一定會出聲。 呢樣嘢係冇得話，佢哋叫你叫咩話？唔出聲，但唔支持，但係又唔反對啊？ 唔係唔反唔支持，唔係 sorry 咩啊？唔反對， 不支持。講起嚟都翹口嘅，係 啊！不反對，但係絕對唔支持，係啊！不反對，但係絕對唔支持，黐線嘅真係。 係喺公共政治上，即係政治逼人來喺公共政治上面係冇呢樣嘢嘅。嗱，我知道有好多人咧會將香港個情況咧同美國去比，就係話美國個投票率都好低，美國，但係呢個情況係絕對唔同。你喺美國，你唔投票嘅人。他是做了一个他自己 conscious 的选择，就是他说将这个决定权交给其他去投票的人去决定。但是他们不是说讲的话，就是说我绝不支持，我又不支持，我又不反对，会不会被人利用。假设譬如说你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现在在这个这样的香港这个政权里面，当你不去出来投票的时候，是一个極權的政府，尚算是開明的極權政府下面，你不做，你不出來去表態的時候，你就是支持，就是支持這個政府，因為你是等於是默默地去承認他們的管治，而且是繼續管治下去，就是說再簡單一點說，就是說其實你支持梁振英，如果你不出來投票就係咁簡單咯，呢個係政治現實嚟噶嘛。 根本你唔 take side 喺呢個世界係冇可能，呢個基本上就係中國人最討厭嗰種叫明哲保身啊。呢個我哋由細到大咧都係父母係咁樣教我哋，而且我亦都要講清楚，我哋嘅父母都係因為咁，所以先逃出虎口就走咗嚟香港。我爸爸媽媽都係喺大陸來，因為佢哋嘅生活經驗話俾你聽，你唔明哲保身咧，你就死快啲。但是嚟到今時今日，第一每個人的性格不同，我哋的遭遇和我哋的 brought up 根本都不同。但是明哲保身呢一樣嘢喺一個民主社會度咧，我不會咁樣教我的細路。當然我會教他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一個合理的環境，我們應該是出聲的，出聲是對這個世界的 justice 更有好處。但是這個真真正正是中國人那種全身被禍的一種千年以來的所謂民族智慧，但這個是很害死香港的。 阿爆石唔知你点睇咧？ 即系我用翻一个回应翻我之前我嗰阵时冇办法回应啦，因为嗰阵时系一个人俾我 comment 就系话，哦系咯，基督徒系唔应该出声嘅，因为咧你唔知道你出咗声之后会唔会俾人利用，或者你唔即系呢样嘢我系绝对系反对嘅。点解咧？就因为你唔出声，或者话你唔知道自己有冇俾人利用，咁你咪去查下咯，你咪去睇多啲。如果你淨係你唔好淨係睇一份報紙咯，你睇多啲身邊發生緊咩事咯，你去聽多啲唔同嘅 source 啊，你去自己去做分析咯，之後你咪知發生咩事，有冇俾人利用咯，你知道冇俾人利用嘅時候，你咪要出聲咯，即係依樣嘢係我你要求知，冇人話俾你聽，喂你俾人利用緊啊，咁樣冇人會咁樣同你講噶嘛。 同埋咧，呢一啲係一個藉口嚟啫嘛，只不過佢唔想參與呢件事啫。喂，你永遠都唔知道會唔會俾人利用咗嘅喎。嗱，我唔係一個教徒啊，爆石，你一定要指點我。但係耶穌都俾猶太出賣啦，猶大出賣啦，係嘛？佢對會俾猶大出賣之前，佢都唔知猶大係出賣佢噶。喂，其實當你去追隨某一個信念或者某一個理想，you never know。不過我哋人係有一種總結嘅經驗啊嘛。我同各位都講過，我毫不遺言，我細個非常之左噶。我係跟過一啲好左翼嘅人士，參與過好多唔同嘅社會活動。咁當我哋喺經過嘅過程裏邊發現，咦，有啲嘢唔係真嘅喎。咁於是你咪去查考啊查究。但係當時你係真心相信呢件事，如果係啱係公義嘅，就去做啦。鬼知咩？原來你跟著個魔鬼，喂，你真係唔知噶。所以我咪话唔好唔出声，出声嘅时候可能你真系会错，冇人话保证自己唔错。我哋呢三个人喺度讲嘢，其实可能都深刻有啲嘢错嘅，唔出奇嘅。喂，喺我哋嘅能力，我哋能够揾到嘅嘢，我哋嘅有限嘅资源、有限嘅时间里边，可能有啲嘢系会错。不过唔紧要，不妨我哋去讲一啲我哋认为系真嘅。仲有，我哋成日可以修改我哋自己嘅睇法噶嘛，唔系话做墙头草啊。而系当我哋有错嘅时候，我哋即刻去改变咯。我自己喺澳洲20年嚟，我都不断系改变我自己对民主嘅信念、对自由社会嘅睇法。我成日话民主。其實係一種非常之壞嘅制度，因為佢非常之冇效率。不過佢亦都係最大保障，暫時嚟講最大保障人類有較合理生活嘅一種模式。我哋只能夠咁講，你永遠唔會知道你自己係咪掌握咗全部嘅真理。如果呢個人話要查清楚嘅話，佢咩都唔使做，佢淨係坐喺度得㗎。 喂，咁啊，真係即刻話翻俾阿思華聽啦。咁啊，由阿耶穌咧就真係知道猶大出賣佢 嘅。 知道。 咁但係 耶 唔 穌有 緊 超 要， 能力 我哋唔好做抗主教，因為咧耶穌即係唔可以睇耶穌一件事咧而去話曬哦，基督徒應該咁做，唔係，但係只不過係即係喂，你基督徒。你更加要知，更加要喺教会嘅层面度有作为一把声音啦。因为教会就系成日俾人觉得，已经唔出声嘅时候，你再加埋唔出声嘅时候，你就真系做紧平庸之恶啦，咁样样。 我无意冒犯啦，但系基督徒咧，我见嘅 唔 咋， 好讲啊。 可能好少噶吓，唔系真噶吓，即系我自己见嘅，好多时要等佢个教会去呼吁佢点做。我心谂，其实呢、这个。亦都系因为咁，我唔系好想信教，因为我唔系成日想俾人哋叫我去做咩，我先去做。 好啦，咁我哋咧讲开平庸之恶，咁咧香港近呢几日都发生一件好轰动嘅平庸之恶嘅事件。 系啊，头先我哋讲起鸡，不如讲下动物先啦。 讲完鸡，不如讲下狗啦。 糖狗讲阿糖食 鸡 糖狗 狗。 系啦，讲完鸡就改嚟讲 鸡犬不宁啊， 真系鸡犬不宁啊，香港。咁咧，8月20号啦，港铁就发生咗列车一架直通车撞死咗流浪狗嗰件事件啦。咁其实咧，系一件即系你话啲人仲系话讲紧系系意外定系蓄意咁样。咁唔好再 focus 喺呢件嘢身上，但系喺呢件事上边咧，我见到喺好得意喎，個情況就係咧，喺 Facebook 上面咧有千千萬萬嘅人出聲去譴責港鐵喎，但係咧喺我當我睇 YouTube 度睇片嘅時候咧，我見到月台上邊咧冇乜人做嘢喎， 係冇噶，係冇噶， 係啦，咁佢咪叫做平庸之惡咧？可以又係話 阿爆石或者阿糖水咧，如果你哋喺現場，你會唔會做嘢咧？講真喎， 非常之好嘅問題，糖水先啦，糖水先， 我真係未必會嘅喎，我想讲，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做啊！当时或者会参与，但系你话我可以做咩？我会系失措咯，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啲咩咯。 即係或者會叫嗰個職員，喂，你叫停車啊，或者諸如此類。但係係啊，我可以做啲咩咧？我真係諗唔到嘅，一時之間。 阿包石咧， 我咧我就通常都係會以我自己本身咧，我都係會企喺度嘅啫。跟住咧就會喺度起哄啦，喂，快救佢啦，快救佢啦！就係自己又企喺度啦。 我有想过跟我老公说我们两个商量啊，其实呢很多人就骂港铁的职员，我说我从来呢就不骂那些受薪阶层，我说因为香港呢搵食又艰难，又容易被人告，又容易被人罚，救他又不是，不救他又不是， 我真的有这样的很大的看法。所以我说还有他有他的守则，万一他违反他的守则，可能呢连饭碗都没有，那香港搵食真的艰难。我说我真的不太怪，但是我就是怪一啲人咧係死守呢啲咁樣嘅所謂守則啦，而忘卻咗一啲真真正正嘅公義或者道義。但我亦都好反省我自己，我話我唔會去救啦，我話我諗我唔會，因為我好怕掂動物嘅，一啲陌生嘅動物咧，我基本上我好恐懼嘅直情，同埋好似兩位咁，我諗我哋大家都好真實地面對自己，可能我哋就唔係話個心唔想熱，但係實際上你話要行動咧。嗱，好老實講，我成日都係一個會出聲嘅人嘅。喺香港，我試過幾次都係出聲去講一啲嘢，我覺得唔啱。但係你話要行動去做啲嘢咧，我試過咧喺灣仔見到有個棚架冧落嚟咧，當時冇人出聲，我第一時間打電話。亦都試過有一個人咧喺俾架車輕撞，佢就跌咗落地下，冇人理佢，我即刻打電話。但係我已經講過，我從來唔會出手去做嘢，即係我唔會去掂一啲我認為。有危險的人或者物嘅，呢個係我自己由細到大咧，我好怕掂一啲陌生人，我都好怕掂嘅。真嘅，我好唔中意同人哋握手，我唔知點解，唔係唔知點解，我啲屋企人話我有潔癖，我就算喺街坐咧，如果有個人我係陌生，無論男女嚇或者細路，佢坐近我咧，如果我可以，我盡量係。我不會喜歡那麼接近一個人，所以我都即刻跟我老公說，我說不要，即不要說，我說很老實說，我都不會去稱隻狗上來。我說不過這樣，有時呢做人，現在我們很冷靜坐在這裡，我們這樣分析，當時可能是毫不猶豫地就上了去，因為真的不知道自己會怎樣，因為有時可能覺得隻狗很可憐或者很可悲或者真的覺得很痛苦，又自己或者會，但是呢其實我都不是很怪一些不出聲或者不做事的人，因為好像兩位這樣說，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做，我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 我想都有可能會稱他上來的，如果當時的情況是這樣，但是問題是如果你錯失了他撲兩下的機會，你錯失了就我想你不會跳下去抱他上來諸如此類， 我想這些真真正正是我們覺得有關方面應該做的嘛，是不是， 是 即係嗱，喺澳洲都係㗎。如果你見到有一隻流浪狗俾車車親，你唔會去救佢，因為 你都叫個職員㗎嘛，應該 係啊，你應該揾一啲有關方面嘅人。呢、這個就係我哋 pay 嗰啲人去做呢啲嘢，佢哋有工具啊。我成日覺得 我唔知道係咪大家有冇咁嘅情況咧？你好怕去做第一個嘅，即係你係通常咧點樣去 start 個 movement 咧？就係咧通常咧有一個人嘅時候咧，你係唔會咁做嘅。但係當你發覺咦有五個人啦，有三個人嘅時候就係一個群體嘅啦嘛。當有三個人嘅時候，咦四乎開始有啲人去慢慢 join in 嘅時候咧，你見到好多嘢都係嘅，即係無論反國教啊、佔中啊、依啲乜嘢都係嘅。頭嗰一扎人咧，永遠都係最少嘅。但係之後咧，見到啲人啲香港人就會見到，咦唔係喎，多人咯，起碼有4000人、5000人嘅時候，好啦，我去啦，冇問題啦咁樣。即係都知道依度我去到咧都冇乜點蝕底啦，咁我就去啦。即係我會咁諗咯。 都係噶，咁我想問一下各位啦，如果你話知道即係嗱，而家時候啦，有同樣嘅 case 一樣發生喺香港啦，我講下，你喺依度其實就唔使擔心嘅，因為根本唔會發生嘅嚇，冇可能嘅。咁你會點樣啊？你會唔會去真係會稱咗只狗上嚟啊？我想我真的都不會做不出喎。咁即係如果嗱，但如果你又話知道原來依度啲有關方面，香港嗰啲有關方面咧係見死不救嘅，咁我哋又點咧？我哋其實而家開麥嘅目的都係想話俾人聽，唔好怕做第一個啦。我哋有啲人始終有啲人要做第一個噶嘛。我哋希望都係將呢一個我哋認為 justice 嘅嘢傳開去噶嘛。咁如果再發生同樣嘅事件，我又知道原來啲咁嘅地鐵職員啊，或者嗰啲即係香港嗰啲一般嘅著住 uniform 嗰啲人啊，或者啲人咧係好怕事啊，同埋好死抱呢個守則係唔會係 flexible 咁去做嘢，我哋又會點做？ 唔係我諗嗰個反思反而唔係話我哋如果當時係 在場嘅人，我哋會點做？因為真係技術上真係可能唔知應該點樣做。 嗯。 啊、但係反而就係話，如果我哋係著制服嗰個人， 嗯， 我哋會點樣做？這個反而係我哋應該要反思嘅咯。 嗯嗯嗯。 但係而家香港有一個或者係所謂呢個文明社會，就係有一整套好複雜嘅守則。啲守則咧係複雜到你係不敢越雷池半步。咁於是咧。阿唐水啊，如果你真係有可能屋企有一個老婆幾個仔女，或者幾個老婆一個仔女嘅話咧，咁你會唔會擔心你違反咗呢啲守則，有可能被警告或者被辭職咧？ 嗱，你講呢樣嘢咧，港鐵第一個回應，嗱佢哋而家道歉咗啦，咁我翻查翻啲資料，佢第一個回應咧係好特別嘅喎，佢第一個回應就話港鐵咧係依足係跟隨咗佢程序去處理呢樣嘢㗎啦，咁樣。 嗯， 咁 程序啊、指示啊、守则、啊， 大家有冇谂过？我唔知大家点睇咧？但系会唔会觉得呢个回应？觉得呢个回应点样咧？我就觉得呢个回应系好奇怪嘅回应。如果你话哦，而家发生咗呢一件暂姑且叫佢做一件悲剧啦，发生咗呢件悲剧，咁你哦，你跟足咗程序去做而产生咗呢件悲剧，咁咪仲严重？ 是严重的，事实上我 哋不嬲都话你唔跟程序，系嘛？ 当然系啦，唔系越文明嘅社会咧，就越多人去 abuse 某啲嘢，于是为咗避免有人 abuse 咧，又有啲人创作好多嘅规则条例以避免犯错。好多年前，我谂两三年前喺香港咪试过有个人晕咗喺医院附近啊嘛，喺门口啫嘛。 系啦， 咁有个人打入去。求救，咁嗰人就话你应该去打电话去搵。 去打急，冇错，我都好记得呢单嘢。 嗱，呢一个唔系一只狗，仲系一个人添。我唔系话生命嘅价值系当然有分别喺人类社会，喺人类当然系更重要啦。喺咁嘅情形，佢尚且可以咁，何况系一只我哋认为佢哋认为吓唔重要嘅一只 所以我就想讲，其实香港人呢个情或者香港呢个情况已经系病入膏肓噶。 好啦，咁我哋讲隻狗讲到咁上下先啦，我哋陣間返嚟再继续讲隻狗。